個都府院頒布緊急事態宣言，聽日起生效，維持到下個月11日。要求提供酒類飲品的餐飲處所、卡拉 OK 處所停業。當局亦都決定對未頒布緊急事態宣言的外援員實施更嚴格防疫措施。菅義偉說，政府將會努力在7月底之前為全國老年人口接種疫苗。鉴于部分地区将会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东京奥组委宣布下个月9日在国立竞技场举行的田径测试赛将不开放给观众入场。天气方面，受到一股偏东气流影响，今朝本港东部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正午时分，同偏东气流相关的云带正系逐渐转薄。在中午12時，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1010公里，预料向东或者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慢线的坏车都是未拖走，现在车龙都是排到龙盘苑。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慢线有坏车未拖走，龙尾排到过去龙盘苑。喺隧道方面咧，洪水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系挤塞，车龙排到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翻沙田近律伦街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即将加盟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新节目，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早前已经亲身精选咗20首经典之作，听众亦都行使咗佢哋嘅投票权，投选佢哋最喜爱嘅作品。得票最高嘅5首歌曲，马仔将会喺今日嘅音乐选民有得拣 Mini Live 亲身演绎。 如果你想知道投票结果，就要记住今日5時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收睇现场直播的音乐选民有得拣 Mini Live。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日的题目是最怕上咩堂？ 我最怕是电脑堂，因为老师通常都是在课室讲重点和步骤，而不是在电脑室讲，所以我常常都会做漏步骤。 逢星期日早上8時至10時，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每个星期为你精选音乐人和他们的音乐故事。 陈海琪又唱假期， 今个星期有来自北京的顶尖吉他手、创作人夏妍。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妍， 同你分享他的民谣世界。 我觉得快乐的就是当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别人喜欢，得到共鸣，甚至你鼓舞了别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陈海琪悠长假期。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听啊呢个音乐， 我以为你话我哋三个节目好好听。 哇，我哋三个节目梗系好听啦，呢个梗啊，我使乜讲啫？ 系咯， 系嘛？喂，咁啊，星期六啦吓，咁啊，今日系四月二十四号，系重要日子啊， 要好好记住嘅一刻。 系啦，呢个历史嘅时刻，咁啊，戴副眼镜先至讲下。系啦，喂，咁啊，今日咧就系迪神咧就喺呢一个寻常事认真做入边咧嘅最后一日工作。 系啦，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大家可以实现呢个嘅愿望。 系咩？ 我希望今日大家可以喺社交平台度啦，我哋嘅专业啦，寻常事认真做嗰度。整喊逢迪生為止， 是都好難啊！我好像冇， 所以我咪希望一個願望咯。你通常願望完噶嘛， 係好難去好實現啊！係啦，但係因為我喺廣播界咧，即係喺開麥嘅時間，我係冇試過喊嘅。 係因為專業定係根本上你唔眼淺？ 佢冷血。 誒唔係，因為係因為即係每一次咧，好驚我喊完之後會喊到講唔到啊！即係你有時做節目，你好怕講唔到啊嘛！我有個咁樣嘅頂住自己，搞到唔可以喊。 但係你會唔會好澎湃地有一下都真係谷住，你真係爭啲喊噶啦？ 可能我瞓覺嗰時會咁樣咯。但係每日你講我做節目嘅時候啊，有咁有，但係湧唔到出嚟。我記得我啱飛澳洲決定放低所有嘢，然之後飛澳洲嗰陣時咧喺 Gimme Five 入邊咧，咁 Eric 佢哋啦、天怡佢哋啦喺節目度講啦，佢好感動嘅，好多嘢都湧嘅，我都冇喊，好冷靜。去到最尾嘅時候啊，你冇喊，冇喊唔到。跟住咧去到尋常事嗰陣時係拜拜嘅時候咧，你都知啦，即係尋常事我哋四個啦。阿斌仔啦，阿莫啦，子龙啦，迪神啦，四个人嘅时候咧，嗰阵时都系柴娃娃，好热闹闹。到去 last day 嘅时候，阿斌又喊啦，你又喊啊，阿子龙又喊啊，我都系勇啫，我唔敢喊，因为我惊喊咗又系讲唔到嘢。去到今日咧，反而我有少少勇。 吓 吓，系啊？ 点解咧？ 唔知 经历过咁多年之后， 我觉得 开始冇咁冷血， 系咪人大咗？ 我唔知点解，我直觉觉得你唔舍得施培咯。因为始终我觉得你有一段时间是你两个自己拼搏的。是啦，好为一个节目去怎样去做好它、怎样去争取令到整件事更加丰富。那个的感觉好像得你两个在这里。即系点讲咧？因为头先的神所讲嗰啲节目入面嘅大部分都系一扎人嘅，即系譬如头先我讲之前嘅《寻常事认真做》有四个人，咁跟住《Give Me Five》嗰阵时有三个人，即系 Eric 啊、天怡，跟住仲有的神。咁但系呢个节目系佢挂名同你两个一齐主打嘅，咁所以嗰个嘅努力就更加个感觉更加有共鸣，更加深刻。 可能， 我觉得可能系因为你整喊佢。 唔系，咁佢都可以。 即系个愿系你要实现啦，话俾你听。 搞你到啦！ 佢讲咁耐，其实想推去你嗰度啊，麻烦你帮我搞喊我。 O K， 我唔识搞喊噶，不过其实我觉得咁都有机会系成个团队。 最后佢喊咯， 最后搞喊。 最后佢喊啦，点解咁搞笑？ 因为唔系我嘅愿望， 所以唔使实现噶。 O K， 我冷静翻少少。因为其实同的神系真系好长时间。我哋两个即系一齐拍啦，一齐去谂啦，一齐去即系当然做节目，我哋一齐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啦。咁、所以我觉得好似会少咗一个好亲密嘅人咁样，即系少咗的神之后，咁所以变咗搞到我都想喊。呢、這个 佢即刻截住你，佢叫你唔好揿 CD 住， 系我而家播歌啊， 系咪 啊？系唔好播歌啊，咁啊系跟住 咧。系咁，所以就我觉得啊，首先睇到即系好多谢的神即系嘅努力啦，咁样。咁但系我知道。 即係除咗係唔捨得我之外，我覺得係好多嘢 over 我，即係連埋一齊 嘅。咁好多嘅，即係阿毛可能覺得我唔捨得你，所以 夾硬加自己。我知你唔捨得我嘅， 都會力量即係會好大啦，可能會去到好掛住咁樣啦。但其實我同阿毛合作咧，都係好唔捨得。我記得嗰陣時候，頭先麥前啊，即係未開麥前啊，我都講話佢其實喺廣播度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女人嚟嘅。咁跟住佢話佢唔記得我講過，但係其實 因為呢下喊，因為呢 其實咧我真係嬲到喊啊！有搞錯啊？因為喺入行嘅時候，其實係佢，我真係跟佢嘅，係啊，我係跟佢而學嘢，一路做Web J 嗰陣時，天花學做 Web J 網上嘅， 係啦，咁跟住就嗰陣時就一路學咯，學完之後就過咗二台，跟住好快又同阿毛一齊做節目，咁樣咁，所以喺嗰個交流上咧，我其實佢入嚟做尋常一齊玩啦，跟住以前啦到而家咧，好快嘅。即係我哋嗰啲默契已經係嗰陣時累積翻嚟嘅，咁跟住佢又真係睇咗我大啦，睇咗我變啦，睇咗我結婚啦，係睇咗拍拖啦，睇咗我好多次感情唔開心打俾佢，佢 cut 我線啦。 我知你幾細啦，我估你實 講又講啦，係啦，我試過有一次失戀，咁然之後我就哇留嘢一點幾兩點嘅冇人傾訴，我又覺得啊，我好掛住彭詠儀，我打俾佢。瞓啦、啊、你， 真系噶，即系我真系好眼瞓，你真知啊！佢都唔知我几点起身啊，好眼瞓啊！ 哦，喂，我失恋啦，哦，瞓啦咁样。 因为前次点解咧？因为头先都讲啊，即系的神嗰个嘅酝酿期，其实佢都几耐噶，即系佢嗰段时间都不停成日浮浮沉沉地闹交啊嗰啲嘅，再加上佢另外仲有个好嘅 partner 啊黄冠斌，都系成日闹交。感情上面，跟住我就 失利二人组啊！喺爱情上面， 成日个个喺度揾到一个走咗出去出面停车场淋雨，跟住另一个凌晨打电话嚟话俾我听唔开心，你明唔明啊？ 最困扰嗰个系阿嬷， 系啦，我系单丁一条友，叫我安抚你两 个，有冇考虑过你嘅感受？ 承受晒所有爱情嘅唔开心，系啦，咁所以即系我系同阿嬷即系经历好多啦，咁而喺呢个节目入边，亦都即系多谢咁多位听众。我睇翻，其實我係2013-14年離開咗電台，然之後隔咗一年之後，2016年我翻嚟呢度做尋常性真做。嗰陣時一開始就有阿 Regine 啦，咁啊 Regine 好好啦，一齊同我就並肩作戰咁樣開始呢個節目先嘅。 張慧雅 係啦，咁跟住咧佢而家就好開心啦，繼續係享受佢長洲嘅生活啦。 我都覺得好正啊， 好開心啊！ 去到嗰度會變咗走鬼噶。 我諗都會啩，同埋輕鬆踩單車咯，成日見佢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是隔咗一年多，跟住就師培加入啦。啊，系啦，咁我同师傅加入咧，其实又系另一个故事嚟嘅。我哋跟住完全唔识，完全唔识，咁但系点样合作咧？ 系、哦， 我哋不停约出嚟倾。 喂，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嗰阵时系几耐到知道要同师傅合作噶？ 咁都系 一 个 月 嘅， 有 一个月嘅。 你成日约佢出嚟嘅时候，佢有冇一下觉得你追佢啊？ 我哋一出嚟好认真咁喺度就埋位做嘢， 望都唔望对方嘅。 啊，有望有望， 低头写字嘅啫。 因为我都要望下佢真系到咗，咁我先可以同佢约去第二个地方倾嘢。 望住呢个真系师培啦， 系师培啦。 望下个电话，张相啱嘅。 系啦，唔系嗰阵时系好笑嘅，因为咁啱咧，大家倾成咗节目咧，佢去咗韩国。 哦， 系啊，跟住漏夜打电话俾 我，漏夜打俾 我，喺度谂啊，呢个男仔漏夜打俾我有咩意思咧？ 即系点啊？即系你哋一开节目嘅时候就去韩国， 开节目前一个月，嗰一个月入边咁啱佢系要飞嘅。咁、 哦、 跟住咧，佢漏嘢，唔系，即系我漏嘢啦，我就谂咗啲嘢，咁我就谂住同佢夹，咁我就喂唔得，我打俾你，因为我过咗我真系会唔记得噶啦，咁我打俾佢讲，讲咗成粒几钟。跟住佢又咁啱嗰陣時係唔知佢玩完跟住翻酒店咁樣啦，係啦，咁我哋就喺度講咯，就喺度討論個節目咯。 佢凌晨無端端打電話俾我，跟住講節目啦，講完之後好似想了解我多啲咁樣，咁我就諗嚇呢個 partner 究竟係有咩目的咧？ 你想識咩咧？你知啲咩咧？咁樣咁但係冇，跟住我哋就開始就係咁樣，因為唔識唔熟啊，咁好難一齊話做嘢咁樣啦。咁跟住我哋嗰陣時傾得多咗偈咧，就開始做一啲落街嘅新聞啦。 系啦，跟住之后就开始咗，我哋得闲就会出下街啊，咁样。 系 啦， 就走到你哋而家咁好兄弟啦。 系啊， 系冇错冇错， 到姊妹都得嘅。 我觉得的神系 咁样都好啲。 我就系点解话头先话的神会唔舍得师培咧？我觉得你系会惊佢即系一个人咁样孤零零咁样咧，惊佢啲跌跌碰碰啊。 系 你而家咁样放低咗佢，你明唔明我咩意思？ 我明啊， 即系好似抌低咗个妹，个妹要长大啦。 我明啊。 系啊，我觉得你有呢个感觉咯，所以先眼湿湿咯。定系冇啊？ 冇啊。 有啊，其实咧 冇個 feel 啊， 因為佢已經大個啦，即係因為同佢合作嘅時候，佢即係又可能有一啲唔識嘅嘢，可能好似我咁啦，即係我唔係話企咩位，而係咁一個人入嚟唔識。咁啊，好正常噶嘛。咁慢慢我都跌跌碰碰撞撞，然之後鬧俾人大，跟住唔係俾人大，俾人鬧大咁。然之後大個咗之後，咪做嘢咯。咁所以去到呢個過程，我覺得師培絕對冇問題咯。咁所以我亦都覺得打後下個禮拜啲人擔心係咪尋常事務啦，係咪唔做啦呢個節目？唔係，只不過咧係我叫做暫別一下。咁啊，可以就係叫做咩咧？阿莫上個禮拜講嗰 個，隔一個禮拜翻嚟 下个喂又系我啦， 又翻嚟啦， 好咩啫？咁你前几个礼拜咁样， 咁先有话题噶嘛？ 系啦， 好多人做话题都系咁噶嘛？ 系啦，可唔可以上到 C 一啊？咁样 咁啊难啲。 咁就係即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可能我又叫做去進修下囉，即係自己又學下嘢啦。即係我之前經歷過都係我出去學兜個圈睇多啲嘢返嚟，可能有另一個我。咁而家呢段時間又係啦，好啦，我收拾好我嘅行裝，我準備再出發啦。咁又係學一啲新嘢，然之後返嚟希望俾個全新嘅我帶俾大家囉。 係就想問你呀，你到底要去學啲咩呢？因為有個傳聞呀，話你要做大中華區男歌手嘛，新人 咁犀利， 係咪真㗎？ 如果係啊 ，OK 啊， 大中華區勁 㗎，係啊。 啊、 做到咪劲咯，咁你话做就做咩？系咪先？你话旺角区我都做唔到啦， 唔系，系咪先？每一个人都应该要 keep 住一火，你好想做嘢嘅，即系好想做或者你想达到目标嘅心，因为其实啊，我啱啱先好得意地，寻日因为帮朋友执嘢搬嘢，跟住我见到一份陈年嘅报纸，黄晒噶啦，好似唔知几多年前嘅，我冇睇翻个日期啦，但系一定系黄晒嘅时候，系唔知十年前、八年前嘅报纸，因为佢系包住一啲当年嘅一啲奖座啊嗰啲嚟嘅，咁跟住之后咧。我个奖座就写住系九几年嘅，咁所以我啲报纸我估可能都系嗰附近啦。跟住我睇到就系话有一个标题就系话唔知新加坡定边度有一个六十岁嘅伯伯，佢走去读书，但系读翻小学咯，系啊。跟住之后我突然间嗰下都觉得其实，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 keep 住自己个初心 ，keep 住自己想做嗰样嘢。你个目标可能好远，但系你可能亦都可能随住人嘅年纪、阅历，跟住之后就可能会 hold 住，或者可能觉得诶唔得噶啦咁。其实你唔知噶，甚至乎之前我同过敏感时有一个嘅嘉宾叫 Kitty 妈倾偈，跟住 Kitty 妈之前佢都话 我识过 Kitty 妈喺呢度工作， 唔系啊，娱乐圈好劲嘅经理人咁样，咁跟住同佢倾开偈嘅时候，咁佢以前都好靓啊，嗰啲佢成日都话，哎呀，我嗰时选美啊咁，系啊，当时佢选完美，跟住落选咗，但系到佢四十几、五十、四十岁到啦，我估，咁跟住之后佢咪走咗去，好似都系马来西亚，走去选靓妈咯。 哇！ 攞咗冠军翻嚟 噶， 所以其实真系唔好睇小任何一个，即系觉得系咪我自己不足而唔敢向前行嘅一个枷锁或者一个嘅事件。你只要向前行，你一定会向个目标行前一步。 冇错，嗱，其实我自己咧就真系喺未来嘅发展啦，咁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咁但系主要可能系学做一啲生意啊咁样啦，咁另外亦都会进行一啲广播剧嘅嘢咯。咁我自己如果有留意开，咁可能你都知道我自己发展紧呢一嘅工作啦。咁有兴趣你可以了解多啲啦。咁但系另外就可能系真系生意咯，即系始终我觉得去到某一嘅年纪咧，你都要去追求某一啲嘅目的系啱嘅，即系例如可能啱啱入行嘅时候你咪会想追求到好多人去认识你去了解你。咁但係呢我自己都之前有一啲朋友在访问嘅时候呢都有讲话喂其实点解你做咁多散收收嘅嘢。咁我有分享过一样嘢，其实我係希望将自己嘅人生呢係一个锁匙圈咁細。但係一路学习一路令自己进步呢是变成一个呼拉圈咁大，但系呢样嘢唔系困喺自己度，而系我想分享咯，即系我中意做嘅嘢就系俾多啲人知道、了解多啲啊，唔识嘅嘢或者系一啲原来几有趣嘅嘢，咁我就希望向住呢个目标进发，咁喺生意上又好啦，广播剧上又好啦，希望多啲人可以听到、欣赏到呢样嘢。 完全，我开头一听的神讲佢想做生意嘅时候，我完全想象唔到。 系 吓 呢个靓 Ken 做生意 咁有趣， 咁劲 得唔得噶？咁样 跟住，但系有一日我见到佢咧翻嚟做节目嘅时候，揸住本书，佢唔知工商管理嗰啲书，我睇个名字我已经瞓着觉嗰啲书，但系佢走去睇，咁我就知啊呢、這个僆仔唔系讲讲下嘅，佢真系想做生意，想去学嘅，咁所以我都觉得佢，跟住佢一讲佢就话，所以寻常事嗰度嘅时候，佢可能要暂停一下嘅时候，我都觉得 OK。佢上次我都好坦白同佢讲，我完全冇唔开心。 係啊，因為有一樣佢想闖佢自己想做嘅嘢。是难的、人越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越找到一个的兴趣或者想学习的是难的。 是的，而且你开始很害怕走出一个 comfort zone， 就是你自己的舒适圈。 是 就是你会去做一个大的改变，去放下现在所有的东西是需要一份勇气。所以我都觉得就是你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去一个未知的世界，反而身边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朋友是要多多支持。 是啊，所以都是多谢你们的啦。在这段时间即系我哋其实见得好密啦，合作得好密啦，亦都多谢晒一直以嚟喺个节目入边，或者由我啱啱17岁入行开始就支持到我而家，咁、 几十年 继续可以系支持嘅，即系希望大家睇到我更加多嘅方向啦。 喺呢度，所以咧都有嘢要送俾你。 咩、 唔使惊，我先唔会做啲咁感动嘅嘢，或者录个 mixing 啊，整个 set 文俾你。 呢样嘢要掉嘅，我觉得 系啦， 先有嗰个感觉，有个 feel 嘅。但系 大家可能听到胶袋声， 呢样嘢要掉， 系 啊，有啲特别嘅意思，即系唔可以就咁递俾你啊。我觉得要有一个动作嘅。 系啦，佢呢个咧表面嗱，我一读入面啲字啊，写住树上熟，我俾你估系咩嚟？树上熟， 树上熟， 藏金，成个叫藏金一点，树上熟， 一系榴莲，一系菠萝。 点解咁觉得 榴莲咧？你觉得自己似榴莲咧？ 树上熟啊嘛，金啊，金枕头啊嘛。 哦，金枕头另一样嘢唔系榴莲嚟噶。 咩啊？金枕头系榴莲嚟嘅，系榴莲。 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大树菠萝，我记错大树菠萝，系啊，都系上面噶。 菠萝咯， 系。好啦，呢一个唔系菠萝，系凤梨。 哇！ 嗱，呢个已经系正宗凤梨，即系唔系嗰啲扮凤梨嗰啲嚟嘅，因为我都问咗几次呢个系咪，咁一来就系、好食啦，二嚟其实有寓意嘅，因为其实我知道阿的神想做生意嘅时候咧，喺台湾啊，有好多人新年嘅时候都可能会送一啲好似菠萝形状，唔系送，佢哋会挂一啲好似菠萝形状嘅红色啊，或嗰啲灯笼就系寓意一啲好好嘅说话咁样，再加上咧凤梨咧有个闽南话。就叫旺来，咁即系话好多好运啊、旺啊都会过嚟，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系有阵时佢哋送礼都会做嘅，就系、尤其是生意啊、工作嘅时候，都希望你会财源滚滚来啦，同埋就系可以幸运去到你手上面咯。 多谢你啊， 旺来啊， 多谢你，我摆屋企唔食得唔得噶？ 咁啊唔得，嘥晒。 喂，多谢你， 嘥晒我啲钱啊！ Yeah. 婷啊，有呢一首《狂人日记》。 好啦，同一时间提提大家，一阵间咧，我哋啊二台都会有一个 Facebook Live 嘅，大家都可以上翻去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留意啦。 系 五点钟啊，我哋啊因为会喺天台度搞咗个 Mini Live 啊， 哇， 选民有得拣 Mini Live， 系咪有得听有得睇啊？ 有，全部都有，又靓样睇，又靓声听， 系咁啊！等人记住啦，五点钟嘅时候留意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继续有呢个唔好意思， 认真咗， 系啦，咁啊，睇下今日玩啲乜嘢啦。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一家安老院，一名85岁男院友怀疑被谋杀，警方拘捕一名70岁男院友。警方话，遇害男事主长期卧床，不能够照顾自己，相信他遇袭的时候未能够抵抗，估计他生前没有跟被捕人争执。事发在昨晚大约九点，警员到清翠径的现场，发现男事主在单人房间的床上昏迷，面部有血迹，双眼受伤，有瘀肿和流血。警方翻看闭路电视，发现事发前15分钟，涉案男院友曾经两度出入男事主的房间，他第二次离开时，右手持有类似剪刀的物件，亦都拍摄到他弃置剪刀。警员在院舍的电表房检获一把怀疑涉案染有血迹的剪刀。男事主死因有待法医确定，会循疑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以及两人的关系等方向调查。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本地个案，当中一宗源头未明，其余两宗同其他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累计确诊个案增加至11,730宗。源头未明个案是昨日初步确诊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38岁菲律宾外佣，他居住的半山坚尼地道8号Kennedy Terrace 所有楼层单位没有病征的住户，大约60人获安排到检疫中心。这名外佣早前曾经在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6楼居住，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联络在今个月4至7号入住同一楼层的人士，同发出检疫令，进行21日强制检疫。至於另外兩宗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38歲男子和一名3歲男童，分別住在將軍澳顯明苑和葵涌村曉葵樓。一名女子懷疑接種疫苗之後死亡，衛生署昨日下午接獲醫管局報告，一名58歲患有高血壓和肥胖的女子在家中不省人事，送往联合医院接受治疗，其后死亡。初步临床诊断死者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和心搏停止。卫生署表示，根据资料，他曾经在死前10日，即是今个月13号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现时未有临床证据显示和疫苗接种有关。本港累计22人接种疫苗之后离世。负责统筹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截至昨日，本港的疫苗接种已经超过120万剂，呼吁仍在观望的市民尽快接种。聂德权在社交网页表示，已经接种市民可以更便捷到院舍、医院探访，邀约更多朋友聚餐。香港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有望很快启动，政府亦都開始同日本、泰國、澳洲同紐西蘭等積極探討建立旅遊氣泡嘅可能性。緬甸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抵達印尼雅加達出席東盟領導人特別會議，有外交官話所有成員國同意同敏昂萊會面，但係唔會以國家元首稱呼對方。 外交消息透露，东盟将会要求缅甸军方停止武力镇压示威，并且研究派特使到缅甸斡船，鼓励对话。东盟亦都愿意在缅甸情况改善之后，向当地提供人道援助。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未拖走噶。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蒲岗村道，咁就系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彩虹村嘅慢线坏车都系未拖走，龙尾排到过去蒲岗村道。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返沙田近律伦街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老街。观塘道去龙翔道近启泰苑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伟业街近上月道。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油站。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土瓜湾嘅码头涌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九龙城方向近木厂街一段快线仍然封闭。咁另外啦，反方向去红磡近码头角道一段啦，亦都需要封闭嘅快线，所以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係码头涌道因为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啦，一段近木厂街嘅快线以及系近码头角道嘅快线都系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同埋元朗公路黎维去元朗。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28日星期三上昼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之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11点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Green Sleeves 绿袖子。 考试之前，梗系要收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4月28日，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阿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寻找终极武士，发挥不屈嘅武士道精神。剑术激赌挑战，用音乐鼓动热血。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猿浩，最强英雄剑侠歌曲音乐集。 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陈上司认真做。 好啦，喂，今个星期咧，唔好意思认真咗咧，又带大家出去玩啦。 系啦，咁我哋细个嘅时候啦，总会有机会学嘅系中文书法啦。咁但系原来咧，西洋书法最近都好兴噶。咁不过咧，要学嘅人咧，可能真系要自己啊搵地方学啦。咁所以就今日我哋嘅专家咧，亦都啊可以免费嘅一堂送俾大家。 你啲字靓唔靓噶？阿嬷啲字系 OK 嘅， 出名丑， 唔太差嘅。 我应该讲，我要睇唔同嘅 时间哦。 筆啊，我先知道嗰啲字靚唔靚，因為有啲有好多筆我都寫得好醜樣嘅，但有啲筆我 OK 嘅， 係 即不得不讚自己。 細個嘅時候咧，你總係要買支，我完全冇理。 又話自己唔靚，跟住又不得不讚讚讚下自己， 都要咁樣。如果唔係，要叫尋常試驗做 先。咁點啊你？ 係細個嘅時候，你真係會專登要買一啲靚啲嘅筆，為咗要寫啲靚啲嘅字。尤其是咧，你可能寫手冊啦，或者寫嗰啲最後嗰本叫咩啊紀念冊嘅時候咧，總係要專登去買好多顏色筆啊、靚筆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我自己咧啲字，我自己觉得唔系好靓嘅，但系用心写嘅时候咧都 OK 嘅。 多谢晒。我自己系有练下字嘅。 喂，咁厉害？ 吓，有冇叫你话佢？ 唔系咁，因为佢真系一路都系，唔系因为佢系一面倒啊。 我而家就听下你讲咩。 嗱，我自己讲自己啦。咁、okay? 我咧，其实我自己系有练过字嘅细个，因为我见我妈同我老豆咧啲字好靓、 嗯， 我老豆啲字好靓，咁我妈啲字都系靓嘅，都我就觉得点解我啲字咁核突咧？我细个系写到打风咁样嘅，咁跟住就慢慢咧越写越多，越写越多咧，诶、慢慢就靓啦。但系另一样嘢系咩咧？签名，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为咗自己不停改签名嘅以前， 冇喎， 有， 因为佢都系一个书法咁样噶嘛，即系料得好靓啊咁样嘛，我就会经常会变签名啦，变到最近去银行又唔啱咯。 系啊，所以我先话唔会咯。我都试过，跟住之后要我重新改过啲签名佢咯。 咩啊？你哋入行嘅时候咧，唔惊人哋问你攞签名，所以你要练一个好靓。 系啊，咪就我有练咁啊。 我已经系特登系同人签名，同自己个银行嗰个唔同噶啦。 咁梗系啦， 但系连银行嗰个字都唔记得自己签咗啲咩，你明唔明啊？ 但系你签名，我嚟嗱，我哋围内啦，之前咁多个人啦、最靓嘅签名系边个？子龙。 哦， 子龙嘅签名真系打通打得好紧要，但佢打得嚟好靓，系啦，咁有兴趣 先， 赞嘅赞嘅，我真系佢真心觉得佢即系料得好靓嘅咁样。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咪讲签名，今日系讲书法，听下啦喂。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寻常事，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嚟到第四个星期啦，咁啊，第四个星期有咩玩啊？ 今日咧，我哋要去翻啲静态啲嘅嘢，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哋去完啦呢个嘅九龙城寨公园之后咧，好攰啊。 系啊，所以即系脚就由佢唞下啦。我哋今次到只手咯。 嗯， 做咩咧，思培？ 啊，就做一样好有气质嘅嘢，就系、是、西洋书法啊。 咁你嗰下啊， 系咪已经好多呢啲啊嘛？嗯，哦， 有 feel 啊。 系啊，佢唔系中意韩国嘢，佢中意日本嘢。 是 可以呢嗰啲咧就最中意冲出嚟噶，但系原来呢样嘢咧佢有涉猎噶喎。 哦，即系你识噶？ 我细个考嘅时候系考西洋书法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阿大师喺度，我就唔敢讲啲咩啦，因为我系好耐冇练过嘅。咁同埋咧，我相信字形上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嘅一啲形状啦，或者唔同嘅样啦。咁所以我练嗰只又未必系今日即系老师会教我哋嗰只嘅。 原来个 size 或者形状有分噶，咁真系一定要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出嚟倾下。 冇错，今日咧我哋揾到咧就系西洋书法。家同埋另一個名字都可以叫西洋書法導師啦，就係、是、Tammy。 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其實你自己做呢個西洋書法導師幾耐咧？ 其實我就教咗五年半左右啦、 哦。 西洋書法會唔會譬如有一啲特定嘅，即係譬如我哋毛筆嗰啲咧，即係楷書啊嗰啲，西洋書法會唔會都有一啲就係佢特定咗嘅字形啊字形、就代表啊佢叫靚啦咁噶？ 其實有嘅，有幾派嘅。咁通常咧就會有平頭筆同埋尖頭筆嘅分別啦。第一呢、這個就比較大類啲嘅。 咁平头笔其实基本上好多人喺电脑嘅字体里面啲 font 咧，其实都会出现嘅。 有啲字型系你会觉得未啱心水、啊，但系对于西洋书法，你去揾一啲西洋书法字型，你会唔会觉得写得唔够靓？ 你 会有少少 电脑 系啊，电脑啊， 我唔系特别 prefer 电脑嘅。因为咧个感觉其实系好硬邦邦嘅。假设你个E字咁样，咁你全部个E字都系一致嘅，同埋有阵时其实都睇得出嘅。即系譬如你啲拼字咧，电脑嘅拼字咧好得意，你会见到佢哋两只字系其实间开咗，即系字同字之间唔会楞住咁啊嘛。咁你就会觉得唉，好死咕咕啊呢件事。咁但系其实如果你真系手写嘅话咧。啲人會講話好有温度，其實都係嘅，因為你好多嘢都好人性化噶嘛。你去自己去 design 嗰個字款，應該要點樣排啊？ 學到字啊，温度就係、是、好有人性， 有 feel 啊！咁我想問一下 Tammy 咧，其實你係幾時開始即係決定做西洋書法嘅導師咧？係咪細細個你已經好中意寫字嘅咧？ 我細細個呢，我記得以前中學，唔知道大家有冇啦，我個年代呢好鍾意抄嘅歌詞，然後呢就放喺本書後面嘅，唔知點解啦，即係或者成 女生係比較多， 係啦係啦，好鍾意抄歌詞㗎嘛， 係囉、啊、 咁但係 抄邊個多啊，邊個明星多， 記得啦， 唔好講呢啲，應該係你入流程上面原來就抄過一首歌， 我想知道咩年代嘛，即係佢即係唔好講呢啲， 唔講呢啲， 好後生嘅樣， 盡量去避開佢， 係啦，抄歌詞， 係啦，但係跟住之後，其實我去咗英國讀書嘅，咁、而喺嗰邊咧，我都有收 art， 但係就唔關書法事嘅。譬如假設啦，去 London 啦，你會見到好多 train station 咧，其實係。好多 graffitis 嘅，你邊有咁多錢走去買嗰啲噴漆去噴呢，係咪？同埋你都唔會有嗰個地方啊，唔會有呢啲架撐，咁就自己畫啦。但係畫呢其實就同依家西洋書法就係唔同啦。咁但係就嗰陣時其實都已經有啲興趣，即係對於字形呢啲嘢呢，我覺得好得意嘅。咁係去到我之後出嚟做嘢啦，即係讀完書啦，咁出嚟做嘢，咁我係做 garment merchant 嘅，即係做時裝紡織嗰邊嘅採購員。咁其實個工時呢係非常非常之長嘅， 好辛苦喎。 係啊，同埋係即係連廁所冇去嗰啲， 咁誇張，係 嘅，揸得好緊噶嘛， 時間嗰陣時 係揸得好緊，係 個時間，唔好意思，真係唔好意思，時間揸得好緊， 兩邊都係嘅。 咁所以變咗我好多時，咁其實嗰陣時就覺得，哇，點解我人生咁冇 life 嘅？即係我覺得我真係要調劑一下，唔係淨係翻工翻工翻工同翻工嘅。想一點啊？嗰陣時就開始去揾老師學，就因為咁樣樣而。我覺得哎呀，原來終於人生都有翻啲樂趣啦咁。 但我想問一下難唔難學呢？ 咁又真係要睇下個老師好唔好。 即係即係個老師好嘅話，反而你可能好簡單，你會覺得好簡單嘅。 應該話講得仔唔仔細囉，因為真係會我一開始學嘅時候其實都唔係學添，我覺得我自己係俾人揾笨嘅堂咁樣樣，即係總之你坐到埋去啦，然後俾支筆你，咁你就有張好似 copy book 嗰啲咁樣樣嘅，你就望住佢嚟抄。 咁唔係咁樣學㗎？ 唔係， 我細個學寫字都係咁學噶嘛。 但 係 其實你諗真啲，你細個你都識啦，點解你大個你要跟住啲灰色線？即係你冇一個思考嘅過程。寫書法其實唔係淨係寫咯，係要諗咯。 西洋書法咧，對於我哋認知啦嚇，就係一味寫潦草。係，其實係咪西洋書法等於寫靚啲嘅潦草？ 係啦，可唔可以寫正佳嘅咧？ 系啊，其实我本身咧开始后谂，不如我第一条问题就问你哋反问翻嚟，你哋觉得西洋书法系点嚟？ 剑哥俾我哋反问翻佢转头， 系， 但我又决定跟你反问我答。 最后老师话俾我听，其实佢唔知，所以问我哋。 你大师嚟噶嘛？唔会嘅。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应该西洋书法真系写潦草，好似系比较似啲嘅，因为喺西洋书法入边觉得好多欧化。 我反而觉得正佳都有，正佳都去欧化。你有冇睇过啲 T 字喺上面画一下落嚟先再打洞噶嘛？我覺得似問阿師培先，師培都係 喂唔係喎，師培識嘅 前輩嚟噶啦。 我細個嗰陣時咧，即係我讀書係應該係用最古舊嗰種方法啦， 寫中文嘅。 唔係嗰陣時就係大街啦，同埋細街都有寫嘅，即係潦草同埋我哋以前咧睇電影啦，即係啲古人咧寫嗰啲字都有嘅。咁但係 Tammy 最啱嘅答案係咩咧？ 即係你冇答過，即係你冇答過。 請問你冇答過咧？ 你都有咯，我覺得。 哦，即係你嗰兩樣都有。 師培永遠講嗰啲可以剪走曬。係 啊。 咁係咩咧？ 其實西洋書法咧，啱啱我講過分兩大類，一類平頭筆，咁啊大概都講咗啦。咁其實佢總之個筆型咧係好似螢光筆，但係平咗嘅。咁如果你啱啱讲嘅潦草咧，其实系似嘅，但系西洋书法咧，其实首先要知道嘅嘢，佢点解会咁靓咧？其实除咗佢个线以外，其实佢有啲粗幼线嘅 combination， 即系唔系净系得 monoline。如果你 monoline 嘅话，你普通原子笔、圆笔嗰啲你都可以做到。但系其实西洋书法最靓嘅地方系一啲粗幼线去装饰咗个字， 即系话会唔会？譬如嗰个正楷字啦，我自己可以自己雕啲花落去，创咗一个自己新嘅字都得嘅， 系可以嘅。 哦，即系画到咧，好似嗰啲西洋菜咁样，先再画个 T 字，即系下面画个菊花咁样都得。 棵树啊， 即刻变晒喎你，人哋咁高典雅嗰啲嘢，你突然间咁低咁去到 个藤咁样画字。我想问一下 Tammy 啦，写字好丑样嘅人可唔可以写到一手靓嘅西洋书法呢？ 放心，我啲字都好丑样嘅。 你唔好呃我啦，我睇你啲字几靓、啊。 我就系想话俾你听， 你不如换支笔，求其写啲字唔好咁样撩嘅话，睇下我就信啦。 其实系因为两个 system， 你当写书法系似画啦，画一个字出嚟，唔系写一个字出嚟咯。 因为喺我印象中咧，即系写呢个西洋书法啦，咁样啦，系都好安静啊，好舒服嘅环境做啊。但系有冇咩人系其实系更加适合做呢个西洋书法嘅咧？ 以前坊间有啲人话左手嘅人写西洋书法字系、会特别系向啲嘅，因为佢个字体其实系向右边倾斜嘅。咁如果我放喺手埋去嘅时候咧，其实左手嘅人咧，佢揸支笔嘅方向就 exactly 系跟翻住个字体个方向嘅。 哦。 但系其实我觉得唔关事嘅。 哦。 系啦。 好高低起跌啊！ 系唔关事嘅，坊间讲嘅嘢系错嘅，我觉得。 系。 同埋有啲人系画画比较叻啲嘅，即系画画佢哋系因为仔细啊嘛。即係成件事可能你要好仔細，尤其我諗素描素得好靚嗰啲啦，好真實嗰種，就應該會再好啲嘅。 頭先聽到咧就話啊，你覺得寫字係一個好療愈嘅一樣嘢啦。咁、但係通常嚟講啦，嚟學嘅學生係為咗真係培養呢、培養性情啊，即係希望有一啲療愈嘅方法，還是佢有啲特別嘅目的所以嚟學嘅咧？ 有，我有打卡。 咁其实佢学少少就唔学噶咯，系咪好多都系咁嘅人？ 有啲系咁嘅，但系其实都有一批系可能即系出面可能都尝试过试咗啲体验班，然后发现我想再即系深入啲嘅，咁都会嚟上 course， 真系一个 full course 嘅形式去学习点样去写靓只字 ，instead 可能真系一 tasting 咁样样。 但系嗱，提字呢个就真系啦，嗱提字咧，可能我哋都中文书法都系啦，我帮你提手字啦，哇，你个牌匾就系我写嘅字啦。西洋书法有冇呢啲咁样嘅可以卖到钱嘅嘢噶？ 有嘅，真系会有人问我，我可唔可以帮我整个 logo？ 即系系啦，即系类似佢哋啊，我想因为电脑字打出嚟咁唔好睇啊，你可唔可以系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撩啊？咁啊，撩只字出嚟啊？都会有嘅，咁或者有阵时可能系一啲品牌啦，咁佢哋可能会邀请你去写字啊，咁尤其可能即系有啲 event 或者譬如 Christmas 咁样样，咁呢啲 event 嘅时候，佢哋通常可能都想写俾啲客人啊咁样样。 台面我见到有好多呢一啲咧，唔系笔形或者个笔形咧系一支木嚟嘅，我唔知点样形容佢啊，因为佢系一支木。嘅筆啦，但系頭先我同阿 Tammy 師弟傾偈嘅時候，佢話原來調翻轉去寫嘅喎。咁、我想問一下，究竟呢支筆係咩筆嚟嘅咧？ 好啦，呢支筆咧其實叫做西洋書法筆杆啦。咁、其實佢點解會大家誤會咗佢啊？係應該筆尾咧，筆尾係個筆頭咧。其實因為佢個筆頭嗰度有塊鐵片嘅，即係好似有塊打斜咗個鐵片咁樣。呢個鐵片其實係輔助我哋跟翻斜線嘅角度嘅。點解會變咗筆尾？你哋會覺得佢係 不投咧，其實佢係一個重量嘅問題，都希望後面收窄翻，即係你寫嘅時候唔會後面一座嘢咁聚咗喺後面，咁所以睇落去就以為嗰、那個係不投啊咁樣嘛，咁其實倒翻轉， 即係原子筆就唔可以寫書法噶啦。 原子筆係做唔到粗有線嘅，但係原子筆都可以寫到書法嘅，即係好似你啱啱講，潦草都係一款書法嚟嘅。 但系头先嗱讲啊，可能写中文书法咁样，可能比较容易明啊。即系写中文书法，可能纸笔墨，咁佢就要磨下啲墨咁样啦。西洋书法有咩工具啦？笔有啦，仲有啲咩噶？ 嗱，呢一支系笔杆啦，我哋仲要加个叫笔尖啦。咁嗰个笔尖就系真系我哋我嚟写字嗰、那个。咁另外纸啦，纸就一定要噶啦。 系咪特别噶啲纸？定系 A4 纸都得噶？ 如果用墨水写嘅话就特别啲嘅，即系你嗰张纸系一定有少少厚处，先至可以真系唔化啦。张纸 用画纸咯，真系 画纸未必得噶。嗱，画纸又未必得，因为如果你假设你用水彩画纸嘅，佢咪索晒啲墨咯，咁佢咪会变蜘蛛脚咯，即系佢会化开噶嘛。咁所以要反而用一啲个面头可能好似涂咗层 binding 喺度，或者coating 喺度，咁你变咗你晾住咗啲墨就唔会咁容易干啦。 哦， 啱啱咧，我哋就听咗阿 Tammy 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关于西洋书法嘅知识话俾我哋知，点样学啊？跟住之后到我哋去学噶咯噃。 系啊，转个头新闻交通翻嚟之后咧，我哋将会就阿 Tammy 评下我哋究竟我哋写呢个西洋书法写成点啦。 174个特别市场。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并没有考生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应考，另外有两名考生向考评局公开考试资讯中心报告，在昨晚或者今朝完成强制检测，并且能够如期参与考试，并没有考生因此迟到。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华南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舒力基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970公里，预料向东或者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较早前啦，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一大车多。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7，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5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好落斜西贡、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同埋元朗公路泥围元朗。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包括 《爸爸可否不要老》、 《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 曼克、 浓情家园、 浪迹天地、 超世女王、 寂静的鼓手、 芝加哥七人案、惊世审判。 香港时间4月26日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秋婷。跨媒介体验式装置加偶法演出艺术行待到，从雅思1974年嘅诗作《北角汽车渡海码头》出发，让大家喺入夜时分嘅北角东渡轮码头细味各种敏感时刻。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艺文谷，我请嚟策展人张慧婷同埋作曲家林峰分享今次呢个计划嘅点点滴滴。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哦、oh, I see, I see. Oh, but now, now. 你跟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系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新闻交通翻嚟之后咧，我哋今日测试啦，好嘛？ 系啊，你知唔知我今次咧突然间又揾到一样可以令到我入神嘅事件，可以俾我学习啦。 好静嘅，啱啱喺呢一个新闻交通嘅时间。 系啊，因为咧我发现咧我自己应该系从来未试过，即系由小学嘅时候喺度写潦草之外咧，我系未写过或者未学习过西洋书法咯。 系啦， 毛笔字就学得多啦。我哋之前 今日咧，我哋就有呢一个西洋书法导师咁啊 ，Tammy 啦，上嚟同我哋即系讲下呢个西洋书法。咁啊，头半 part 已经讲咗咧，究竟一啲西洋书法嘅嘢啦。呢一 part 咧就挑戰我哋，可唔可以寫西洋書法寫得靚咧？ 係阿師培就完全唔需要擔心啦，就係、是、我同的神鬥嘅啫。今次 唔係唔係，千祈唔好咁講。咁首先咧，我自己我好耐都冇寫過啦，同埋 幾歲已經寫咗，寫咗幾廿年喎。 邊度幾廿年啊？而家我都係廿歲啫嘛。係同埋揸嗰支筆都唔同咗啊嘛。咁其實咧，頭先咧喺呢一個新聞嘅時間啦，咁啊 ，Tammy 咧佢就已經寫咗一個的神嘅字俾我哋啦。咁我哋而家咧手頭上咧就有阿老師咧寫俾我哋嘅字，然后咧 有三个的神啊， 系啊，今日最着数系我啊，因为老师已经识写我的名咯，好多人串错我的名嘅，因为 仲要全部我哋都系抄你个名嘅， 系啦、啊，个个都罚抄我个名， 好似爱你咁咯， 系啊，好爱我啊，你 哋人生都第一次啊，读书嘅时候我通常罚抄校规嘅啫嘛，我系罚抄人哋个名， 系啊，正咁样。 咁首先咧，其实都讲少少嘅，咁咧老师咧其实准备咗一张即系面头就系白纸啦，写咗的神嘅字啦，然后下边咧好得意，有一啲好多斜线嘅格仔已经画咗喺度，有咩用嘅咧？ 好啦，嗰张咧叫做界线，咁其实基本上咧，你平时如果你假设写俾张白纸嚟，你会写条咩嚟咩斜嘅？咁、通常我哋就会用单行纸啦。咁呢一张纸咧就系我哋西洋书法用嘅单行纸啦，即系你去咁样理解呢件事啦。咁、但系咧你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线同埋间距嘅。咁其实我哋喺唔同嘅间距咧就会写翻我哋需要嗰只英文字母需要写嘅范围。譬如你世界咧，就通常会写中间一个比较窄啲嘅范围，叫做 X height。咁我哋就会喺正嗰个位置嚟写嘅。大街咧，我哋会升到上去一个叫做 ascend line 嘅地方。咁我哋会 hit 到 ascend line 嘅。咁或者譬如有啲字形，譬如假设 Tammy 你个 Y 字啦，咁我哋会 hit 埋一个叫 descender 嘅地方咁样样。咁、另外仲有一条斜线嘅，斜线咧就系我哋会跟翻呢个斜线嘅角度去写个西洋书法字，令到佢咧感觉咧系。会再即系再 elegant 啲嘅， 哇，好得意啊！因为咧嗰个角度咧写住呢个系55度啦，系咪有啲45度啊、35度啊咁？ 诶，冇错，真系有嘅。咁但系唔同嘅字形就会有唔同嘅角度嘅。 师傅好开心啊！佢问准咗条问题就 yes 嗰啲样咧， 唔剪丑我 yes yes。但系我想话咧，我见到你头先咧有一啲嘅书法系写落啲硬卡纸嗰度，咁我哋咪唔可以垫住嗰啲嘅头先你所讲嗰啲格。即系街住我哋写嗰啲字咯， 系啦。如果有需要咧，其实系可以间嘅。其实如果譬如我出去做一啲公司嘅 job 咁样样，咁其实基本上佢俾一张白色嘅卡嚟，你都唔可以间任何嘢，咁就咁徒手写咯。咁都真系要训练自己写到系好水平线嘅，即系尽量唔好向上扯得好紧要啊，或者向下扯好紧要，就真系幻想嗰度有条线喺度俾你写咯。 哇，呢、這个真系好难！我平时写圣诞卡嘅时候咧，我一定咧会揾间尺间住，但系间尺啲墨咧就会黐住咗喺嗰张纸嗰度。 最嬲系咩咧？个间尺你一写咧，俾个铅笔个边啊，铅笔个边啊。推歪咗啊！咁你成劈咧就打斜斜啦。 又或者咧嗰个间斜咧，你一推嘅时候，因为有阵时啲笔会漏墨噶嘛， 系啊， 一拉斜条线。 系啊，呢啲就好烦啦。咁所以要呢张纸都要夹得好实。 系啦，你就一定要代补咁样噶啦。 OK， 咁啊，而家我哋三个嘅同学仔咧都已经一人派咗一支颜色嘅笔啦。咁我哋而家系咪可以开始落手写咧？ 系啊， 有粗有幼点搞啊？ 系嗱，好好啊呢条问题。嗱，你会发现咧 ，in general concept 落去嘅笔画咧系压笔嘅，上去嘅笔画咧系右线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啲粗右线嘅 combination 系咁样嚟，但系咧逢亲转弯嘅地方咧系会由右线慢慢变粗， 或者由粗线慢慢变幼嘅，咁所以咧系同一时间做嘅一个转弯呢个动作，你要同一时间做，就唔好一下子哦撑起支笔，但系跟住转弯，或者哦我就咁揿落去冇转弯咁样。 哇，咁我想问咧，嗱我揸笔啦就正常咧，我系揸笔写字嗰个揸法啦，咁、但系有冇话要用唔同嘅角度咧去做唔同嘅譬如粗幼啊或者效果咁样噶？ 其实我自己咧就会教学生用翻，即系如果用我哋依家呢支笔啦，咁又用翻佢平时揸笔手势，但系咧就尽量放松少少，因为咧只手咧系不能够太紧嘅，如果你太紧咧你。壓你其實都壓到筆，但是你壓嗰個力度咧，可能你壓 100% 咧，你出嚟個樣咧，可能得 70% 或者 60%， 即係唔會攞到最盡嘅嗰條粗線。咁、所以就盡量我哋放輕隻手。其實啲人就覺得放輕隻手咁咪即係揸唔實支筆，唔係嘅，你 grip 住即係攣實嗰個筆。嘅位置係可以捻实，但係你后面啲手指嘅关节你係需要放松咯、 所以呢排手紧啊，写唔到字。手松 OK。 OK，Terry、okay, 老师系咪成日都揸住人哋只手嚟教写字噶？ 我唔会嘅。 哎呀，好 想啊！咁我哋而家不如开始啦。 好啊，嚟啊！咁啊， 即刻静晒。 我哋而家咧，因为开始写咧，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个名好难写。 是 嗎？因為我一路訪問住咧，其實一路都睇緊你啲筆係點樣開頭，同埋太耐冇寫潦草啦。 其實佢係類近潦草嘅，又唔係 exactly 潦草嘅。同埋我呢一個係呢隻字體啦，我依家俾你俾你哋嗰張紙咧，個 demo 咧，其實叫做 Modern Calligraphy， 咁係一款比較新派啲嘅字嚟嘅。咁呢款字咧，其實佢就會有啲高高低低啊，大大細細啊咁樣。咁所以你睇落去咧，就好似好難。其實係佢模仿緊handwriting 嘅感覺，只係加咗西洋書法元素，即係我哋啱啱講過，我哋落去嘅筆畫咧，我哋就要壓筆；上去嘅筆畫咧，我哋就右線咁樣樣。咁同埋咧，我已經及到啦。咁咧，有人咧就打橫嘅筆畫咧就寫粗咗，其實打橫嘅筆畫咧，我哋都係右線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注意啦。哇！我依家好期待啊！ 你知唔知我做乜嘢？迪生 做咩啊？ 我發現我畫唔到粗筆啊，跟住我填顏色咁填粗。 即系你系全优先，然后补翻嘅。喂 ，OK 啊，咁样 cheating 都 OK 嘅。嗱，因为我做咗 test 啫，睇下你哋写唔写到。 同埋 Tammy 有讲嘛，佢话其实写西洋书法咧就好似画公仔咁啊嘛，最紧要就系自己画落去啊嘛。咁我咪凭我自己创意画落去咯。嗱，老师即系笑啊，呢下笑系赞我创意，笑我话俾你听。 冇错。 哇，我发觉真系压笔再加变右笔系一件好难度高嘅事，即系好容易会变咗化咗嗰啲字。 同埋好容易大家会忍唔住。按下去，因为好多人会揸筆嘅时候会好用力嘅、 啊、 即係其实係好容易好用力去按下去，其实就係、是、呢支我哋叫 brush pen 啦，其实係盡量去尝试右线嘅时候呢有少少吊高隻手咁嘅感觉、哦、其实係有啲攰嘅，反而呢按下去就唔攰，上去嗰下呢你要踢高隻手嗰下有些少攰嘅。 咦，原来好似你话斋呢，真係当你踢高咗呢、你好似写落去你会觉得 有翻啲係咪？ 係啦，有翻个手感啊。同埋你个右呢，我而家因为写个右筆呢係直情写到好似細个帮阿妈画眉啊。嗰種咧，咩斷又尾，尾又唔似尾咁樣咧，釘又去唔到釘嗰啲咁樣。 我未睇你嗰、那個，我喺度及下先。嗱，我頭先咧偷望咗阿 Dixon 啦，我想講其實佢寫得唔錯， 真係㗎。 你本身係學美術㗎嘛，唔好扮冇學過喎、啊。 我觉得都真系 OK， 唔系起码系有粗有线嘅，即系见到佢可能尝试过，啱啱讲话踢高就尽量做有线。 系啊，因为其实系有难度嘅，因为睇住咧 Miss 做嗰个咧，佢嗰、那个装点样装，头先咪讲话一路喺个线轨入边去行走啦，边个位上边个位落啦。到我自己真系执笔嘅时候咧，第一我觉得我自己睇唔通嗰啲格仔啊，我顾住写系睇唔到格仔，但系咧去到勾笔嘅时候咧就系咁啦，谂住好靓啊，一剔。冇识嘅，即系自己就会控制唔到只手啦， 或者轻得滞咧，佢断开咗咯。 系 啦，试过 补笔啦，即刻 系啊，我而家咪填色咯。所以我而家我想讲咧，我 即係而家暫時成完成咗兩個的神字啦。呢兩個的神字咧，我突然間覺得我似嗰啲幼稚園學生咁啊，啲字真係好似啊！你睇下。幼稚园学生写字咁啊， 系 喎， 系 喎，系喎，但我觉得好开心喎、 啊。你好似咧，即系以前我哋读书嗰阵时咧，要写嗰啲功课咧，咪写潦草咧，即系 exactly 写过潦草。 系咯、但系不如我哋三个写晒啦，交卷啦，系咪啊？可以俾阿 Tammy 老师究竟指点啊？ 佢仲喺度写紧喎。 喂，你写几耐啊？ 佢谂住写晒成版送俾你啊？ 写几耐啊？要啊？ 的神真系写得。即係佢起碼 的神靚啊， 係啊，佢個 style 都 OK 喎、 啊，抄翻嚟啊嘛，係啊， 有的神嘅 style， 喂都唔係啊，都 OK 喎、啊，大家都 OK 喎、啊，其實。 你系咪攞我哋攞同小学生对比，所以 OK 啊？ 系 咩？O K， 你同啲小学生比真系 O K 咧。 我教啲僆仔都系咁 嘅。应该咁讲，应该咁讲，即系我都要俾啲鼓励大家。 我都系。 喂，首先因为其实你问我教嘅时候咧，大家都未开始啊，即系叫做你点都要 warm up 一下。你做运动你都 warm up 啦，咁你一写字你唔 warm up， 你点样写咧？其实你会好 stiff hand 嘅，咁所以如果以完全冇 warm up， 然后我俾张纸你，仲要我冇任何嘅 guidance， 然后你去写嘅话，其实系算真系好好。 好嘢， 系啊，真系好好。 我俾 掌 声自己，真系要。 我而家发现咗一样嘢啊，每个礼拜我哋最紧要揾啲导师系心地好就得噶啦。 系啊， 真系咪赚紧我？ 赚得我哋好劲啊！佢又心地好，咁就做到你啊。 跟住我哋就自以为自己真系好劲啦，跟住我哋开班啦，教大家去写啦。 但系嗱，我哋而家呢个书法啦，写晒三个名啦，即系嘅要评要点样评咧？ 要评嘅话，其实系首先我会 你可唔可以评咗 逐个评 啊？唔系评咗师培先啦，佢前辈嘛。 喂呀，明明的神有学过微积 噶。师培嗰个咧，其实佢我 feel 到佢好努力，因为 计唔好咯。 咪睇先，第一样嘢佢写四粒啊，佢系第一个写四粒噶，佢俾我唯一一个写四粒。咁同埋个字咧，佢尝试去铺排，见到第四粒咧，其实佢铺排得几好嘅、即系字同字之间嘅间距其实系几好嘅。咁唯独是暂时做唔到嘅嘢就系啲粗有线即系摆位啦。咁同埋点样去控制支笔咧？因为其实都真系难嘅。即系如果你以一个完全唔识呢支笔，冇接触过，然后叫你揸住呢支笔，系真系好难嘅。 加油啊，师培！我想问 Tammy okay, 老师系啦，阿师培五粒星星，佢有几多星星啊？ 哇，十粒星星为满分啦，好唔好啊？ 系咯，十粒星星会 好啦，因为五粒咧好难比啊，谂住一粒咁几核突。 我会俾六粒啊！ 哇，即系三粒啦， 即系你 哇，三粒啦。 好啦好啦，跟住之后到阿莫嗰张， 冇所谓啊。 咁咧哇，佢系咧自己创咗个 T 字，哇呢、這个我要。呢、這個我加分喎、啊，呢下 咁犀利！ 佢呢，你睇最尾嗰個咧， 西洋菜， 佢係捏，佢真係畫咗個冷藤出嚟， 好似蘑菇啊！ 嗰、 那 個 T 字咧畫咗個冷藤， 好嘢喎！ 跟住唔係同埋咧，佢我 feel 到佢係好想嘗試寫翻以前嘅潦草，佢好懷念啊！ 佢追住嗰個寫回憶嚟寫，咁幾多粒星星咧？ 佢都有六粒。讲真的，我都话创意分系一定加分噶啦。 即系师培嗰阵时练咗咁多年啦，练咗几廿年同一样啫。 冇错，所以我都冇继续钻研呢个美术、 好啦，到我嗰张啦。 好啦，Tixon 咧，佢嘅字咧，佢第一粒系唔知道点样做啊，不二佢第二粒咧系有努力地尝试，因为我讲完点样去做个粗油线。虽然都系好难做嘅，我都知道，但系咧佢好有创意嘅，佢都系高低嘅，佢真系有高低嘅。佢系好 freestyle 嘅，freestyle 你系有满分嘅。我会俾五分。 哇！反而我但系觉得的神嗰个最靓喎、 因为咧，其实都系讲排位，即 系 好多排位其实都要注意一下，因为有阵时系、其实睇翻女仔咧，通常都会喺 spatial 可能整洁啲啊，即 系 个佢唔会乱嚟啊。但系男仔系你净系睇男仔啲字，通常都唔系特别好整齐噶嘛。咁、会有呢一 part 嘅， 即系的神，我哋有三分，你得2.5分咋？ 系咯，我去玩 graffiti 啦。 好啊， 好啦，我要同你 crossover 呢一个，系啊，咁。 但系今日咧点都好啦，都多谢我哋嘅西洋书法导师 Tammy 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啊，转个头我哋都会将咧我哋嘅即系写作啦，同埋阿 Miss 嘅字咧都 po 上去网上面俾我哋睇嘅。OK， 咁啊上去网上面睇下啦。今日 Thank you Tammy，Thank you，Thank you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以為佢賺到咁咧，我都起碼有六分或者七分啦。 點知原來 仲低過你 哋，我開頭都係噶。不過的而且確，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尋常事認真做嗰度睇翻一條片嘅，你會睇到的神啲字其實真係唔差噶， 係唔差噶。不過佢話你可以去畫牆啊嗰啲咯，即係大家唔同嘅，係啦，即係大家唔同嘅項目啫，唔同嘅部分啫。 可能佢想錯語氣啊，佢驚我囂啊。 我反而覺得係因為 Tammy 同你熟，即係三個裏面最熟係你，其一其二就我哋兩個女仔。係咁，我哋兩個啲字又冇咁靚，即係比起你嘅話， 你兩個都 OK 啊。 咁所以佢要俾信心我哋，所以先咁樣做。 係啦，但係至於即係出嚟嗰個感覺咧，好主觀嘅，你自己上去網上面睇下啦。咁我哋亦都擺上網噶啦，會咁樣。 冇錯。 係啦，喂，仲有最後五分鐘啦，啱啱好嘅 交俾你噶，你五分鐘。 我呢隻你唔講啦。 唔係， 我想講咧，其實我係好需要嗱，頭先同你即係講咗你哋兩個啦。咁啊，龍哥其實都好需要講嘅。 係，我哋頭先講完。 系啦，因为我哋咪后都讨论龙哥 平衡时空咁， 系啦。咁但系因为嗱，都知道啦，《寻常事认真做》入边咧，最后半个钟咧都系龙哥主理嘅。虽然佢嗰个环节入边冇我哋嘅声音， 吹拿都冇我哋名， 冇我哋嘅插有咁又有时有嘅。咁但系即系龙哥咧喺我呢个电台入边咧，真系出生入死嘅兄弟，我冇办法唔多谢佢。因为就算我今日翻嚟电台前，我都打俾佢。系啊， 喊有冇？ 冇冇冇冇冇冇，佢又倾下佢嘅嘢，我又倾下我嘅嘢。 佢冇事啊嘛， 佢冇事啦，冇事啦，痛咯， 最紧要好 痛咯， 最紧要好翻， 即系都系伤口咯咁。咁但系嗱，即系龙哥个 part 就可以自己关心一下啦。咁但系最紧要，我真系想多谢就系尹子龙，因为喺呢一个嘅广播路上咧，佢真系同我并肩作战，佢好多时都会揾我倾诉，我又揾佢倾诉，而我哋倾下咧。好快就冇事噶啦，即系嗰啲解决唔到嘅问题，咁所以即系借呢个一分钟嘅机会咧，就多谢尹子龙啦， 系啦，佢一定会听翻噶，我知道， 佢冇啊，应该。 唔系啊，佢话听翻， 我听翻咋， 听翻、 哦，好啦好啦， 系啊，可能听翻都唔会， 系啊， 要 send 俾佢， 你话俾佢听，哦，得啦 ，OK 啊，迟啲得人听， 你即系话埋俾佢听几多分钟会讲佢，我谂佢都未必听， 系， 不过唔紧要咧，其实我要讲嘢佢都知噶啦，佢都知道晒噶啦，咁但系真系嘅，好想大力支持咧，就系、是、多谢咧一班系而家仲留守紧喺呢一个收音机旁边听紧嘅朋友仔，咁啊喺呢段时间咧，其实我哋制作咗好多唔同类型嘅节目啦，唔同节目。嘅環節咁樣啦，咁希望每一個都令大家係有深刻印象嘅，因為我記得咧有啲聽眾其實都send 翻 message recall 翻咧，就係、是、之前我同阿師培玩咗一個咧，佢哋好覺得好好笑啊，作古仔 啊， 係啊，我哋咧作一啲古仔，咁然之後俾佢哋估翻個尾端，究竟個嗰個人係點死嘅。咁類似呢啲啦，跟住另外有聽眾就係話啊，好期待我哋再俾嘢佢哋估啊，即係我哋三個嘅時候就我哋摸咗啲嘢，即係帶件嘢翻嚟互相講下，究竟個特徵係乜嘢，俾人估。咁我諗咧喺打後嘅尋常事認真做咧，兩位再加上另一個嘅主持咧，都會繼續秉承住呢個精神咧，同大家去做呢一個尋常事認真做嘅。 其實講咗咁耐咧，到底嗰個係邊一個咧？我哋又冇重金禮聘嘅，但係有人都問嘅，咁就會唔會得翻我同師培做啊？係唔？会嘅，系啦，咁系会加多个人落嚟嘅。咁而呢个人咧，其实虽然我哋好少喺节目度听到佢把声，或者佢甚至乎好少开麦喺我哋节目度，但系佢嘅精神系长存嘅， 冇错。 咁而嗰个精神咧，就俾我哋召唤咗翻嚟，所以个实体咧下个礼拜都出现， 冇错啊， 系啊， 重分量， 系啊，而家系要招一啲嘢翻嚟噶嘛， 系 招钱啊，运啊， 系 啊， 人咯，而家 正能量啊，好多嘢都要嘅， 冇错。 系啦，而呢一个亦都系大好人嚟嘅， 系啦，咁啊，所以下个星期咧，呢、這个重量级嘅主持咧都会嚟到噶啦。咁啊，但系头先就话系啦，多谢啲听众们咧嘅支持咧，好紧要，因为最初咧五年前咧，我哋开這個呢个咧，有啲听众真系上嚟咧去睇啊、等啊，咁样咧，即系多谢晒佢哋一路沿路咧系冇放弃过我啊、然之后一路咁样去努力咁撑我撑到尾。咁但系打后有啲人担心系咪已经唔再喺呢个圈出现啊？咁唔系嘅，即系我会其他渠道会出现同大家见。 见下面嘅，系啦，咁大家就可以自己了解一下，揾下我咧。因为有啲朋友真系未见过我样噶，到今时今日有啲人问我系咪肥仔咯。 咁、哦、你点答啊？我想知道、 啊。系啊。都是大家幻想当中啦，不过可能冇咁肥啦，咁咁可能我哋真系冇见过面嘅，大家可以揾下我咯，即系睇下我的样系点啦。 咁啊，亦都再一次多谢的神啦。咁头先都讲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去寻常事认真做个 Facebook 嗰度啦。 冇错， 写啲字俾阿的神啦，祝福佢又好，寄语俾佢又好，感想又好，系咯，即系伤感嘅说话都好，挂念嘅说话都好。 唔好喊， 遥远嘅佢永远都喺我哋心上面。 系啊。我仲喺度噶，我 仲喺香港上面 咯。所以可能我两三个礼拜又翻嚟噶啦，唔出奇嘅咁样。 佢觉得哎呀，重金礼聘翻嚟嗰个人都唔得嘅， 系 啊，都系我翻嚟啦，咁都唔奇噶。 系嗱，我自己即系私下都好想期待下，头先我望开头讲啦，话大家可以留啲言啦俾我啦，我都想睇下大家有咩说话想同我讲咁啊，所以尽情可以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留言嘅。咁但系转个头咧，都有啲节目关事嘅，就真系我哋今日咧 Tammy 上到嚟啦，咁我哋嘅书法啦，继续喺嗰度俾大家睇下嘅， 系咁啊！转个头咧，我哋都会有慢动作啦。不过 呢 度 好紧要讲啊， 系啊，好紧要。佢系尹子龙啊。不过喺呢度，多谢晒的神，多谢晒， 多谢陪 住我哋寻常事认真做咁多年啦。 多谢咁多位，总会再见。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带有变种病毒株的38岁菲律宾外佣转为确诊，列入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外佣同雇主居住的半山坚尼地道八号所有楼层单位的无病征住户，大约60人获安排到检疫中心。外佣曾经入住的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当局正是联络今个月4至7号一同入住6楼的人，发出21日的强制检疫令，并且要求上个月27号至到今个月23号期间曾经在酒店逗留的人强制检测。有专家认为外佣感染南非变种病毒，有机会是在酒店隔离的时候感染，可能透过空气传播。另外两宗确诊个案和其他个案有关联，包括38岁男子和3岁男童，分别住在将军澳显明苑和葵涌村晓葵楼。屯门一家安老院一名85岁男院友怀疑被谋杀，警方拘捕一名70岁男院友。警方话遇害男事主长期卧床，不能够照顾自己，相信他遇袭的时候未能够抵抗，估计他生前没有跟被捕人争执。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警员到清翠径的现场，发现男事主在单人房间的床上边昏迷，面部有血迹，双眼受伤，有瘀肿和流血。警方翻睇闭路电视，发现事发前15分钟，涉案男院友曾经两度出入男事主的房间，他第二次离开时右手持有类似剪刀的物件，亦都拍摄到他弃置剪刀。警员在院舍的电表房检获一把怀疑涉案染有血迹的剪刀。男事主死因有待法医确定，会循疑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以及两人的关系等方向调查。立法会一个条例草案委员会继续审议修改选举制度的草案。有议员关注在新选举制度之下，参与选委会选举的团体必须持续运作3年，怎样界定持续运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邓引光说，由完成审核程序和发出证明文件一刻起计，运作3年才合资格。当局并没有修改有关定义，每个界别都有牌照要求，不会再出现过往随时做到选民的情况。至于电子选民登记册方面，邓引光说，

星期慢动作啦，我哋就邀请到呢一位玩具界嘅大师兄啊，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就系 Eric Zhou， hello， 系、hey， 大家好， 你好啊 ，Eric。咁啊，知道啦，而家铜锣湾有个展览啦，就系、是、因为 Donald Duck 啦，呢只唐老鸭啊，85周年啊。咁啊，你喺当中咧，亦都参与咗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噃。 都唔系好重要嘅，系叫做有份一齐参与下咁啦。 里边你系同 Donald Duck 有一个 crossover， 就生产咗一件玩具啦，就系、是、你设计嘅玩具啦。 嗯，系啊系啊，因为嗰个其实大家见到都系沿用咗我自己个 show 翻嗰个风格啦。咁其实亦都再去翻另外有一个就系 base on 一只 original 嘅Donald Duck， 咁就着咗我自己都多人认识嗰个 referee 嗰个足球绅士咁样嘅服饰，咁、那個 有少少英伦风嗰个嘛， 系啦，冇错啦，咁就有两个，你当叫两个系列咁样就 show 咗出嚟啦。 点样促成呢一次嘅合作呢、這个 crossover 嘅咧？ 咁其实呢个几得意嘅，好似想话如果要讲佢嘅出现，咁当然有一个引子开始啦。咁其实系咁啱，其实上年咁就一个玩具品牌 Hero Cross 嗰边就联络我，就系因为大家都知道玩啦玩具嘅。咁其實佢哋有迪士尼呢個 license 去做好多好出色嘅產品之餘，咁其實佢哋覺得啊，唔淨係根據一個 style guide 去做一般嘅產品，或者叫大家所熟悉嘅產品，覺得都係好成熟啦，已經係咪可以試一啲新嘢呢？咁佢就嘗試聯絡咗我，咁就 Eric 有冇興趣運用迪士尼呢一個 license 去做一啲有我風格或者有我嘅 style 嘅作品出嚟咧，咁我梗係好啦。咁而佢當時亦都提出就咁不如你可唔可以用Donald Duck 啊？咁我話點解 Donald Duck 咧？咁佢就話因為上年佢哋預計就有一個叫做紀念活動，咁就可以就係根據呢一個活動去做咯。咁只不過點解今日先出現呢？咁大家都知過去啲疫情啊，所有嘢好多嘢都 postpone 喺度，褪到今時今日，今日先出到街咁樣。 呢一次嘅合作我都覺得幾有趣，因為以往咧就比較少啦，係用呢一種模式，即係用個 designer 本身嘅風格啦，去配合呢一種傳統嘅 IP 角色嘅。因為以往好似你頭先話 Star Guy， 佢已經好成熟噶啦，咁特別係玩具就可能間中有啲潮玩嘅玩具啦，就可能有呢啲風格玩嘅。咁但係真係好 official 咁樣出呢一種嘅合作模式咧，都比較少見噶。 都係㗎，即係好似你都明白，佢係一個咁大嘅單位同埋一個license 啦。咁其實正話提及到就話呢一個都幾深淵源嘅。其實你今日見到呢、這個我 Donald Duck。其实可能我整个故事一推翻去点样开始，就唔系话由 Hero Cross 联络我开始去发生嘅。其实一推到我谂15年前以上开始嘅。咁点解讲到咁远呢？直系一个好似 documentary 咁样。 咁真系有段故喎。 系啊，咁其实早年有一个。單位咁佢都同樣地就係攞咗Disney 嘅 license 出一啲又係根據 style guide 嘅作品或者產品去推出。咁當時佢已經諗到啊，不如我哋因為當年大家都知 designer toys 啊，話好多嘢都好蓬勃啦喺香港。咁佢亦都第一時間啦，我要揾 Eric Zhou 去做一個屬於我哋香港有代表性嘅一個 crossover 先。咁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入咗我嘅 design 入去迪士尼嗰度，咁其實亦都已經 approve 咗啦。咁但係當時因為喺個實際嘅營運或者運作上，佢哋本身嗰間公司就冇再推出呢個產品。咁其實嗰個 design 正所謂就喺10多年前已經出現咗㗎啦，亦都入咗去 approve 咗嘅。如果大家有少少印象，就去到我諗對上10多年前，我亦都推出過一個又係 Sofen 系列嘅 米奇同米妮嘅 version 嘅，咁嗰个就系经另一间公司去推出。咁点解嗰个出现呢？就系反而嗰个就系因为Disney 本身当日去米奇老鼠90周年，咁佢就觉得我哋香港要做少少嘢啦，咁就主动地揾咗我去做一个代表香港，就做咗一个咁样嘅 crossover。咁我就重启咗嗰个So Fun Version 嘅系列，咁就做咗米奇同米妮，咁跟住又当然又摆低咗啦，直至今日。咁Hill Cross 嗰边问 Eric， 哎呀，我哋想做 Donald 啊，哦得，咁嗱，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咁嘅风格，我想延续翻成个 family 咁样出翻，咁所以可唔可以尝试将呢一个 design 再重启咧？咁我话好喎，咁你将佢send 过嚟俾我，我哋递入去睇下佢哋点睇啦。咁跟住亦都好好彩，由佢哋嗰边因为有记录喺度，咁佢睇翻就哦，原来咁 OK 冇问题。咁就可以用返呢個風格繼續推出啦，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個 Air Show 嘅 So Fun 系列嘅 Family 嘅唐老鴨咁樣。 Who's never wrong but always right? Who never dream of starting a fight? Who gets stuck with all the bad luck? No one but Donald Duck. 哇！即系唔讲唔知，原来个渊源咁深远，即系数到十五年前我都未入行嘅嗰阵。咁但系其实就好开心嘅一件事，因为即系当年好似放咗粒种子，咁虽然未系一个好嘅气候，但系一个好嘅土壤，但系隔咗即系咁多年啦，而家即系天时地利缘分到啦，又再一次萌芽咯。 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几有趣，就系有啲嘢就喺我。喺我个历史或者喺我部电脑入面有好多东西，咁只不过等于你正话讲，几时开始发芽，几时开始收成，咁真係一路接住其实都唔知㗎，总之啱时候佢就自己会出现啦咁样囉。 係即听落好似好佛系咁啦。但係其实我觉得都冥冥中有啲因缘际遇啦，真係。係呀，咁啱啱有提到十年前啦，90周年嘅米奇米妮嗰個 version 啦，咁其實嗰個都好 signature 啦，喺你嘅作品裏面。 係啊， 咁到今次呢個唐老鴨咧，就直頭將個So Fun 嘅 family 擴大啦。嚟緊你估呢個 family 會唔會再繼續擴大去其他 IP、其他 character 啦？ 其實當然希望佢繼續可以衍生到落去啦，因為其實我由 day one 去 design 呢一個風格出嚟，其實我已經畫咗一批唔同嘅 character 喺度噶啦。咁只不過當然啲主角啦，叫做咁由米奇米妮去到今日 Donald， 其實你話其餘嗰啲有冇，其實已經畫咗喺度噶啦。咁只不過有冇機會同埋安排到，咁當然唔係我單一我自己可以去安排啦，而係。可能唔同嘅單位配合，或者藉住今次嘅原來可以繼續去衍生出嚟嘅，咁我覺得我都希望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啦。 都相當令人期待，同埋都係一件好鼓舞嘅事，即係嗰件事唔係就咁擺低就算，原來真係隔咗一段時日拎翻出嚟啦，反而更加嚟足珍貴。 係噶，係噶，咁亦都講到話，咁Donald 對我自己嚟講，即係我自己个感觉强烈啲，因为可能个人喜好啦，因为我自己鍾意 Donald 系特别多嘅、因为可能我哋叫做鍾意啲曳嘢啦，小朋友尤其是咁 Donald、大家都知佢个角色喺 Disney 嘅动画入面，佢系比较曳 跳脱啲啦，白艳啲啦， 系啊，白艳啲啊，但系又捣蛋，有时又撞板，咁反而我觉得我中意佢个 character more than 其他咯。 佢直头我自己觉得好容易入屋噶，即系除咗把声啦嘅演绎啦，呱呱呱之外， 系啊， 即系佢都好写实一面，就系、是、唔一定有一种好主角光环嗰个感觉喺度。 系、 但系你又好记得佢系一个好有血有肉嘅角色嚟。 系啊系啊，咁如果你话另外咁，你话 實物上面，咁我印象最深嘅反而係我哋小朋友年代，有啲銀行會推出佢個錢鈔嘅。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我就係隻眼就放光，一路係望住嗰啲，但係好現實地，我從來都冇嘅，係啦，即係淨係望到人哋啊，你又好啦，有個即係其實嗰啲已經唔係當錢鈔，其實係當 figure 嚟㗎啦，望係 係係。 咁、啊、見到隔離屋啊，阿 B 仔有啊，阿邊個同學仔又有個，咁但係自己就冇嘅。咁但係呢啲細個唔會識得。去点样去叫阿妈去申请，定系开个户口，定系乜唔会噶嘛？只系 即系纯粹羡慕嘅啫。 系啦，即系仲要系嗰啲又唔系喺玩具铺见到有得卖嘅，即系你见到有得卖，你都会明白。哎，阿妈，我想要买呢个得唔得啊？咁都会申，但系细个唔会知道，哦，原来咧要去开户口，跟住又唔知点样用几多钱，点样先得到，唔会有呢啲资讯，净系见到人哋有就好羡慕。咁所以嗰个一路喺我。脑海入面都系 keep 住有呢个影像咯， 哇！都好多年前咯，讲到呢、這个、 啊、 即系角色嘅设定， 七十年代嘅产物嚟噶啦，已经系， 开始教小朋友储蓄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咁呢个 project 啦，而家就喺铜锣湾啦，即系好大电视嗰个商场嗰度啦， 系、啦， 就俾大家即系睇紧啦。咁、其实你自己今次合作到呢、這、一个project 啦，除咗头先嗰个弥足珍贵嘅经历之外啦、你自己有啲咩感觉嘅咧？再一次见翻呢个角色，同埋可以真系成为自己作品里边或者profile 里边其中一个重要嘅环。 其实好似正话你提及到，即系其实过程中成个故事系，即系我一个经历啦。咁之余你话关于呢个角色，就正话提及到，就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系好中意呢个角色，咁所以有机会去做到或者参与到，已经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啦。咁另一样就当然最希望就系可以将我嘅作品再叫做扩展啦，叫做吓、即系将我哋嘅风格啊，或者我哋而家不停都成日叫做提及到就系我哋作为香港人或者香港嘅做创作啊、做艺术、做设计嘅，其实好多时都被外界所忽略嘅。即系呢个系我一路坚持住要做呢样嘢嘅其中一个重点，就系话我哋系代表咗香港去同一啲世界性嘅品牌或者一啲国际性嘅单位去合作，但系我哋做紧嘅嘢其实系同出边冇两样，或者有时系更高质嘅。咁呢样我系想透过我不停去做呢样嘢，话俾大家知，其实我哋。即系简单一句就，我哋香港唔系流噶啦， 退哥，即系嗱，玩具大家都知道，竹龙之就好多类似改编啊或者 redesign 嘅作品啦、其实今次香港，譬如好似 Erso 咁，你代表咗我哋香港玩具界，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系一件好光荣嘅事。即系第日一讲起，哇，当年 Eric 就有呢个 Donald Duck crossover 嘅系列，或者 Disney 嘅呢个系列，其实讲翻转头，我都觉得好 proud of 噶。 系啊，因为其实嗱，好坦白啫，嗱，除咗我咁，当然。譬如仲有好多唔同嘅設計師或藝術家啦，咁即係大家認識啊 ，Michael 啊，或者近年啊 ，Chino 啊，咁啊 Kenny 啊，咁其實好多好多，其實大家唔應該淨係睇外國嘅設計師或者藝術家，其實我哋香港仲有好多好高質同埋好有能力嘅人喺度咯。 系啊，同埋我见到都后起之秀都好强劲噶，即系另一个新嘅新浪潮系推紧出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我哋希望就系话唔好夸张到话咩前人种福后人享咁巴闭，而系总之大家有兴趣同埋有喜好喺呢方面嘅，其实咪我哋都系继续坚持住去做，只不过我哋用时。间或者用我哋嘅能力去证明俾人睇，正话我讲嗰句就我哋香港呢一班人唔系差，同埋系真系好高质素咯。 特别换咗呢个界 别，好多品牌都系啦，即系唔单止话要一班设计师，因为如果缺少咗啲品牌或者制作公司、制作单位去 去配合一齊去做，其實呢樣嘢又發生唔到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香港人其實都好團結嘅，真係 係噶，特別喺玩具呢個界別，好多時候大家淨係見到個成品啦，即係嗰個玩具 turn out 出嚟，但係好多時候都忽略咗背後即係生產啊，同埋設計啊，一啲前期啊，咁其實呢啲 behind the scene 嘅 story 或者 behind the scene 嘅工作人員啦，或者業界精英啦，好多時候被忽略㗎。 嗯，係啊，係啊，咁即係我哋叫做。叫行最前的可能会多些人不认知，但是其实好像你刚才提到背后很多制作的单位啊、生产、的朋友一起帮手，但那些未必会有人知道，亦都未必会提及到咯。 是啊，咁希望透过呢个访问啦，等即系大众市民都可以认识多少少，原来我哋香港无论喺设计啦，甚至乎玩具呢一个产业上面啦，其实都已经真系去到国际级嘅水平，而且仲系一个好优秀、好优秀嘅质素添。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正话你讲到国际级真系啦，即系计啦，如果叫做再 popular 啲，大家认知咁 hot toy 就直头大家都唔使解释，已经知道佢个地位同埋喺国际上边嗰个影响力有几大咯。 是啊，咁啊，今次唐老鸭呢个展览，大家都可以用另一个角度睇下啊，原来大品牌啦，同我哋唔同嘅玩具公司啦，甚至乎 designer 啦，三方面咧一齐咧合作有呢一个 project 啦，其实都系一件好有趣同埋好开心嘅事嚟嘅。 是啊是啊，即是这个叫做都几开心嘅一个经历，同埋出嚟嘅效果，大家都都反应好开心啊！即系除咗今次正话你提及到话。我風格的 figure 或公仔之餘，其實我們也都嘗試 OK 將這些又衍生出去多少少大家容易啲接觸的、原來有 T-shirt 或者有一些、tote bag 和一些杯、又可以看到、原來除了我們做的創作是在放在公仔上，其實不是靜止的，原來還可以放在其他、地方第啲平台上面都可以见到我哋嘅作品嗰波咁样咯。 一系列精品就极度受欢迎啦，又容易入口啦，即系大人小朋友，即系未必摆到玩具或者未必啱玩，但系都总有一啲纪念品啊，或者系真系实用品啦、啊，系想收藏或者想买嚟用。 系啊，系啊， 系啊。咁今次多谢 Eric 同我哋分享啦，你个经历个故事，我觉得唔单止当故事咁听，亦都可能系鼓励紧啦其他创作人啦，甚至乎我哋成个香港啦嘅设计嘅。工作者 是啊是啊，咁所以即系最紧要，大家本身真系中意呢样嘢嘅时候，有时就会放低好多考虑。总之，我中意做，我喜爱呢样嘢，咁我哋啲时间精神都摆晒落去做同一样嘢。咁只不过正话最早提及到就系、咩时候会萌芽或者几时有收成，咁呢个就唔系我哋单向地控制到啦。只不过我哋觉得，我哋中意做，唔系在于。攞个结果，而系成个过程，我哋都好开心嘅。咁呢个就系我哋玩玩具或者中意公仔嘅人嘅谂法嚟啦。 系啊，咁啊特别期待啦。即系虽然隔咗十年先至有呢个 Sofun Family 第二位角色啦，希望唔使隔十年咁耐， 系啦， 就可以再见到其他角色出现。 好啊，好啊，希望大家支持啦，同埋最实际就吓。 哇，多谢你啊 ，Thank you Eric。 好 ，Thank you， 唔该子龙。 随随便便说说道道细细声声，铁一般虚构角色当真的，水水道道嚣嚣扬扬冷冷冰冰，看先收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中一把尺度对方 赞所喜有味。